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有树窿。大家可以松一松，我是小张张。 我乜嘢都谂到，我乜嘢都谂到，我老好实啦。我系小睿睿，冇噶。啊，金句好，金句嘅就系平时要瞓多啲，如果唔系。 食得开心啲， 你明我咩感受啦？丽蕊前辈， 人生嘅智慧啊！ 我上我起身啦， 你明啦， 人生嘅智慧啊！ 好辛苦， 仲要又俾人鞭打， 喂喂喂，唔好鞭打，温馨提示下啫。 好， 喂， 我度只要有爱，日日都系情人节。 你揽住阿马老师啊！ 我今日系白色恋人小拜人，因为今日收到丽蕊前辈送俾我嘅白色恋人朱古力。 其实我系借福敬分， 冇所谓嘅， 唔理唔理。我会 take it serious。 Okay, I love you。 小羊羊，你可唔可以又攞你嘅白色恋人借花敬佛咧？ 你 可以啦， 唔该。 你一个胶袋 剪一半啦， 你一个胶袋入面嘅嘢，你留翻个胶袋笠住个头 啊！搞掂。 佢话用个胶袋笠住个头好剪，个头我应该笠唔到啦，笠住个鼻窿。 鼻头，嗰个系鼻头。喂，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二节目，早晨，早晨， 早晨。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情歌 Way Back Into Love 10点18分，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星期二我哋当然会有呢一个树窿树窿，如果系落嚟窿，今日讲啲乜嘢都系关于都市人嘅各种情绪，留意留意咯。 Just another negotiation 首好听的歌叫做 哇好好听啊 唱吧唱吧我由头俾你唱过 我的歌词 你有没有没 有 OK Way back into love 没错啦昨晚马老师和李丽要去拍拖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哋三人行啊，點知兩個人拍拖？ 邊個？ 我哋冇偷偷摸摸去拍拖，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去捧一個朋友像， 冇錯， 梗係要啦，係咪？ 呢個就係啊， 小羊羊，你講啊。 小羊羊 嘅嗱，呢個朋友咧就係之前都有上過嚟我哋做節目嘅，就係你又知唔知嘅？Kyle 靚仔編劇啦， 冇錯啦。咁因為佢咧所寫嘅第一個嘅劇本㗎啦，琴日咧就做咗呢一個傳媒嘅首映啦，可以叫咁講啦，係啦，試映啦第一場。咁跟住佢就即係好乖咁邀請我，睇下人哋邀請你啊，你唔去啫嘛。 我知我琴日唔舒服， 係啦，咁所以咧就 我好彩好彩唔去啫。我琴日有半，如果我計過嘅時間咧，我有半套嘢喺廁所。 我明白，我明白。 繼續講。 咁跟住我哋就去捧佢場咯，係啊，咁啊就睇戲啦。對於唔單止話佢係第一次做呢個編劇嘅，咁而且個導演嘅話咧都係第一次做導演嘅。咁因為咧呢一個電影嘅話，其實喺兩年前就已經拍咗㗎啦。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一路等到嘅就係琴日先至係叫做做一個試映咯。嚟緊嘅話咧，就應該係遲少少嘅話咧就會上映㗎啦。咁我坦白講咧，我已經好耐係未咁夜去出席過呢一啲嘅就係傳媒嘅一啲試映嘅。以前係有嘅，有時晏晝又有，係啊七八點鐘嗰啲又有，佐敦美國 試映場嗰啲啲係細啲嘅嘛。 係啊，未。上之前嘅話就已經會俾我哋睇咗之後咧，但係就好得意嘅，有時佢哋係會未剪曬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呢啲，係啦，聽曬所有大家嘅一啲意見之後嘅話咧，你再喺正式出街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是有啲場口係唔見咗嘅， 唔、單止啊， 佢會再剪輯。 以前有啲電影有午夜場嘅，又係咁樣啦，即係啲導演會喺埋度睇嘅，邊個位笑得勁啲，或者邊個位冇乜反應，不如剪咗佢咁樣。 係啦，咁咯，咁所以其實琴日都開心嘅，因為睇完之後嘅话咧，仲佢仲有少少嘅一啲分享会，咁样就系阿 Kyle 啦，同埋导演啦，就系阿 Kelvin 啦，咁佢出嚟咧，同大家会讲一讲，即系里面嘅一啲拍摄嘅喜与乐啊，又或者佢里面有一啲嘅电影嘅语言啊，即系其实用啲咩颜色啊咩咁样，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佢当佢再讲完之后嘅话咧，你再回心一谂、去消化一下你啱啱睇过嘅嘢嘅话咧、你就会知道佢里面有好多心思咯。 好嘢， 马老师。 喂，马老师，你作为金牌编剧，你点睇啊？ 喂，嗱，我讲咗几样嘢先。 你几多成功力咧？ 唔好讲呢啲嘢，我几样嘢啫。 咪咪、啊， 唔系，因为我约咗李小姐咧，8:9嘅。哦， 你又 咁佢43分个打电话嚟，佢话系咪呢一度啊？我话咩事啊？冇人，好惊。 死係啊！因為我哋真係發覺夜晚黑咧、真係要好好地咁樣去令到啲生意再興旺一啲啦。 啊、 個場咧好靜啊！ 係啊，但我 以為我去錯地方，我未去過㗎，因為嗰度。 因為我都未去過，但我真係有啲驚，死啦！兩個老人家， 但係當時你見到對方未㗎？ 未啊， 未啊，未啊！我凍咗先。 我話嗱，你鎮定啲，你 係啊，你企喺度唔好走。 係嘅，即係如果你 expect 係見到好多人啦，即係入但係去到原來係冇乜人咧，你係。会惊， 惊有啲唔对路，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系嘅。我估计佢就去到，正如你所讲嘅，就可能都会有个系啦，或者有嗰套电影嘅有个背板啊，有啲人你会识嘅，嗰啲 签名啊咁啊， 冇一个都冇， 我仲袋住嗰啲签名笔添，冇啊。 咁啊，谂多咗嘛，老师。 个谂住诶，银色嗰对金色好啦，冇用。 不过而家系你觉得啊，夜市咧真系好快就乜都冇晒，就算你之前6:00排晒队都好。8:00已经，咦个停车场满晒车嘅， 做一轮 食一轮饭就走噶啦。 我等你嗰程啦，跟住我就落下边嗰度咧，都 check 下睇下佢系咩一回事啦。唔系啊，啲餐厅都系冇人嘅。 哦， 系啊， 咁又唔系，因为琴日唔系一个叫星期六星期日啊嘛。 哦， 平时啲人 系 比较 少，系咪？ 唔系，琴日都有星期日咧。 啊，系 今日7月13啊嘛。 你讲嗰样嘢都啱，可能有啲人呢几日会刻意唔出夜，唔出夜街。 真噶， 唔系今日7月14啦。 系啊， 系咩？ 你小心啲啊你。 今日最夜翻屋企啊。 喂嗱，所以咧有啲人问，有啲人问阿马小维，你嗰个唔记得生鬼唔关，应该系听日啊嘛。 听日啦， 所以大家唔好搞错。有啲人系咪今日唔记得生鬼唔关？ 系咧，我哋今日 吓咁都问。 会唔问得嘅咩？系啊， 喂，嗱，我都期待做龙婆。 系啊，佢今朝又走嚟问我。到底做乜嘢？ 咁你究竟做乜嘢？ 龙婆唔系孟婆咩？龙婆定孟婆？ 系啦，总之系嗰啲啦，系啦，就嗰啲。我翻嚟讲下。 系啊，嗱，唔系我想讲下周边啲嘢先啦，即系花絮先啦。 系， 我第一次去呢间戏院咧，哇，好靓喎！ 好舒服。 佢条走廊咧，好似卡拉 OK 咁样嘅。咁同埋咧，喂，真系嗰张凳真系一流。 嗯。 系啊，跟住阿 Queen 老师仲问我有冇按摩，我话你俾$5我，即刻熬喐咗一凳。 我喺你人手帮佢按， 跟住个吓咁贵$1得唔得？ 呢个你听偷听到啊？ 你哋喺度耳入入，好唔舒服。 哦，你同人偷偷摸摸先话光明正大， 通常都系咁噶啦，三人行梗系有pair你明唔明啊？喺度挞着紧嘅。 冇错，嗱，喂，嗰个戏院咧，即系好少去呢啲咁嘅就真戏院，但系张凳啊，环境真系好靓嘅。音响不过我又觉得争 争啲，我都同意，我同意 音响啊。譬如话我依家同你讲嘢啦，咁就喺前面啲声咧，我一拧转面咧，啲声又去咗即系个喇叭，系啊，系争少少嘅。咁成套戏咧，我觉得如果作为即系一个新编剧、新导演咧，我觉得真系非常值得值得支持鼓励。唔系我最觉得咧，你唔使嗰蟹熟咧 咩？ 即系冇嘢啦，喂，同埋咧，喂， 唔好焗下。 其中一样嘢咧，我都有琴日同阿 Carl 赞佢嘅，就系拉尾嗰首歌好听，呢个 Jane 唱嘅， 系冇错， 特登留意， 系啊， 特登留意，系真系好好。 唔该，你咁我唔讲啊，嗰个主角嗰个年青版嘅。嗰個主角係任達華嘅年青版嘅， 我哋嘅小楊 講咗啦，我哋喺佢面前係啊， 係啊，因為費事又太過誇張， 係啊，因為就算係咁依讚咗佢之後， 佢鬆毛鬆型啦， 係啊， 因為點解咧？我 你睇你啲毛， 我都好期待嘅，因為咧，我就未睇過嘅，因為琴日有啲嘢做啦，所以就去唔到啦，所以我都好，因為我亦都淨係知道我嗰邊，即係我拍嘅時候就收到我嘅劇本啦，咁所以我都唔知究竟成個故事係講咩啊，或者究竟。我有幾多鏡頭喺個電影入面咁，所以 唔緊要嘅，你做好自己嘅本分。 我記得突然間有個問題，其實點解如果個導演或者編劇唔俾曬成套戲嘅劇本啲演員咧，即係等佢都知道成個故事 本來好 個 架構 係點樣樣噶嘛？ 真係 唔 需要嚇，未必需要。 唔係如果譬如話啲 side character 就冇所謂，但係如果我覺得小羊羊應該要 即係佢係男主角嘅 後年 生版啊嘛，即係你要了解佢嘅心態。 反而喺演員角度，我覺得如果嚇。即係譬如我淨係需要呢一條線嘅劇情嘅，我都唔想你俾太多其他線嘅，因為如果我會亂咗，或者我有時知得太多，反而我做嘅時候就冇咗個原點啦，係啦，或者我知道曬咁就先嚟做就冇就真係做咯，就唔 natural。 我俾曬你睇，你都未必知啦。 我俾曬啲咩我睇先，馬老師。 所有嘅 睇嘅噃， 電影從業員加油好唔好啊？無論係邊個都 OK。 即係總之都係想講嘅嗰句嘅啫。琴日同 Kyle 都講咗嘅，咁佢就好開心。你學下人啦，人哋做 係係嘅，例如前輩。 睇完之後嘅話咧，人哋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 咁人 哋係啦，又 send 埋 message 俾佢。咁跟住收尾咧，我哋都同佢講咗，我就係話咧支持你。支持香港的年輕電影從業人員以及的就是支持香港電影就是因為這幾樣東西我今晚一定會來 哇 I love 仍然是這街中的四周仍然是這夜晚空氣在浮騎著電單車的黑皮褸懷念你那雙手從來沒有任何品自由走，迎着夜雨泪更爽快地流，从来没发誓一生永久，还是会心伤透。 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空沟。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 觅着你踪迹一再走，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 谁人在这夜庆祝你手，谁在吻你的口， 谁曾话过相恋想永久，人奠定要让爱的有自由， 然而就这夜竟分了手，谁为我心保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已经为中西医协作常规化制定标准治疗方案，希望本财政年度内将中风治疗扩展到全部七个医院联网，并将可治疗病症扩至癌症治疗、呼吸科病人及针灸治疗。他指出，疫情期間內地中醫專家來港提供好好的經驗，之後透過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邀請三名資深中醫專家來港，在七間公立醫院成功培訓30多名本地中醫師。另外，高拔升說近期人手流失略為放緩，但情況仍然令人關注，正多管齊下挽留和吸引人才。他又說藥物送遞服務已經擴展到全港所有專科門診，病人可同時選擇藥劑師遙距支援服務，有關服務下月起將支援手機應用程式 HAGO。 涵蓋26個行業的優化補充勞工計劃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勞顧會僱員代表勞聯副主席谭金莲表示，今年上半年发现不少怀疑假本地招聘，例如有雇主招聘机场客户服务员，一月时薪金14000元，到四月时就下降至11000元，经他们发声先回升到13000多元。劳顾会雇主代表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陈伟聪强调，劳顾会将会把关分缓急先后处理申请。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饮食业长期欠一成员工，预计优化计划下饮食业会输入超过10000名外劳，认为放宽招聘时应生属大喜讯，但是由于手续繁复，亦涉及住宿和免费医疗等成本，他相信只有中大企业会申请。英国全国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大量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数以千计乘客受到影响。航空专家估计可能要几日时间航班才回复正常。伦敦希斯路机场表示，航班仍然受到严重影响，呼吁旅客在前往机场前应该联络航空公司。英航就航班无可避免要延误和取消引致不便向旅客致歉。英国传媒报道，受事件影响，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色列等地都有前往英国的旅客滞留在机场。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在9月10日访问越南，并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等越方领导人会晤。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声明中说，双方将讨论如何深化美越双边合作，两国领导人将探讨促进以技术为中心和创新驱动的越南经济发展机会，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73点，升244点，成交金额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8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4，升4.2；盈富基金18.93，升2.8。比亚迪股份233.8，升8.6；美团137.3，升2.6；南方恒生科技4.12，升6.8；阿里巴巴90.35，升1.45；恒生中国企业65.38，升9.6；港交所302.6，升9.9；小鹏汽车73.9，升7；友邦保险70元，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46.38，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225点，升55点。港金报179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09美元，卖出19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坏咗嘅重型车仲未拖走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屋村轻铁站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由于有坏咗嘅重型车啦，咁几个钟头咧都未拖走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跟着洪天路，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的南地段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屋村轻铁站对出。另外天水围的天池路去元朗方向跟着天华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场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葵涌的葵德街由于有爆水管，葵德街去回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另外何文田的常胜街有水管急收，常胜街去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 就可以还小坏坏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哼，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830，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杜文蔚， 咁以前咧就系好多时都系改编自一啲名家嘅作品啦。我记得琼瑶女士嘅作品咧，我哋都改好多好多噶。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系睇好多琼瑶嘅书。咁变咗咧，到长大咗之后咧，再去做呢啲广播剧嘅时候咧，就好有共鸣啦。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啊！其实咧，屋企系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啦。好、多人咧，大部分时间都屋企休息嘅啦。咁、所以屋企嘅摆设都影响一个人嘅精神啦，或者睡眠质素啊，等等等等。有篇文章咧，佢讲嘅咧，本来佢系用风水嘅角度，不过咧，我哋试下咧，我哋唔好当风水啦，我哋当普通，你中唔中意咧咁样。咁话风水里边嘅摆设咧，有几样嘢咧，就最好唔好咁摆嘅。好啦，嗱，咁第一个咧就系唔好你坐平咧，当你屋企你都有书台嘅，你坐喺书台做嘢嘅，个背脊咧唔好向住个门口，亦都唔好面对个门口。你哋会唔会噶？即系你坐喺度啦，你做嘢啦，门口就喺正你个背脊对到正。佢话咧个感觉咧就系经常好似人望住你啊，经过啦咁样，你会唔安心？ 系 你会唔会？ 我有呢个感觉嘅。你有呢个感觉？食嘢都好，餐厅譬如有望住门口，唔系或者一个台同台之间咪会有个走廊嘅，啲侍应通常喺度行嚟行去嘛。通常我都唔會背住個走廊嘅，因為覺得有人喺我後面行嚟行去啦，又或者佢有時如果唔小心倒死嘢，淋咗落我頭度啦，會我 做好多壞事啦，驚 唔係你冇睇新聞啊？琴日啊，有個人俾雷劈咗兩次都劈唔死，佢就話因為佢平時樂於助人啊， 話你啊， 咁咪係啦，咁你驚咩啫？係咪？ 咁你都唔想俾人淋噶嘛？即係可面側面。 我同意你嘅，有時咧，尤其是啲台龍頭好逼嗰啲咧，而嗰啲夥計經常好匆忙，托住嗰啲湯， 你又唔小心起身啊？係咪？ 其實係有個危險性嘅。 你有冇去過餐廳食嘢啊？ 系，例如前辈请指教。 到目前为止，我有冇试过呢件事？有冇发生过啊？ 其实有嘅，早排一个细路女有嘅。 其实 我讲紧佢，问紧佢。 咁我只系想机会减少啫。我有错咩？例如前辈， 你咁好人，你又咁 sweet， 你做乜担心呢啲事？呢啲唔好嘅事会发生你身上啊？ 我都唔担心咯，佢担心我傻仔嚟。你望下我啦。 咁即系你话从。即系头先阿 Michael 大佬讲，从呢个风水又好啦，或者从一个即系自己的心理状态都好 啦，我哋 通常坐有个墙喺后面，你个人会系安心啲嘅。 我唔系噶，我中意背住门口咯。 哦，你中意背住门口？ 我中意背住门口噶，系啊，我唔想俾人见到我。哦、我食相， 仲要八嘴咧， 狼吞虎咽系啊，又或者啲 仲要食啲条菜喺只牙罅 出嚟咧，咁样系啊，或者喺啊，我口食紧条菜，但系个鼻窿伸出嚟。 不过头先阿 Michael 讲嗰样嘢，书房咧，香港人有几多个人有书房啊？真系唔系好多人 都系噶， 系啊，即系我虽然住30,000尺地方，但系我个书房 麻雀房就有啦，系嘛？睇下边人紧要用边间房， 但系我觉得咧，背靠墙望咗门口嘅，我中意嘅，系啊，我中意咁样，好安全啲， 系咪？你做咩？你做得多坏事咩？ 系啊。 唔使讲，唔使讲啦， 应用喺佢身 上。唔会噶，我相信马老师，马老师系唔会做坏事 嘅。但系其实杯胶墙 撩出嚟，又系佢冚。 咩问题系咪啫嘛？ 杯胶墙系舒服嘅，即系你有啲有啲挨下咁样。 有靠山。 我又分享一样嘢啊，嗱，即系唔系鼓吹大家，不过嗰阵时即系有睇过一啲研究资料啦，就话买一啲六合嗰啲咧， 咩啊？ 买嗰啲彩数嗰啲彩券 抽奖嗰啲 嘛。咁咧，佢话通常都系最好系揾个墙去靠咧，就唔好喺嗰啲人流喺你后面行嚟行去。 唔明 咁样会对你嗰个命中率会高啲。 唔系你买点解唔好靠墙？ 即系你嗰、那个 你 嗰个运啊，即系要揾个墙挨住 嗰个骑士啊。 你最好唔好有人 背住佢买， 最好唔好有人喺你后面行啊。因为佢话解释嘅，即系嗱呢个纯粹不是科学根据嘅得出嘅。佢话咧，咁样啲人行嚟行去咧，会影响你嗰啲财运。 即系你买嘅时候， 系啦，你买嘅时候，你拣 number 嘅时候， 吓咁即系点样啊？ 就 记 住 背 靠墙， 背靠墙，即 系 系 啦，啱啱系做得好，系啦，千祈唔好人喺你后面行嚟行去。 我冇听过， 我临收工去咯，冇人嗰啲真系冇人咯，入去买， 你入去赶你阿伯行去行开，我背后唔可以有人走啊！ 你知唔支持我？你知唔支持我？就系讲嗰啲逻辑。 喂，做咩？唔系啊，同埋好多时而家系可以有嗰啲 A P P 买，你唔使一定要亲身去到。 咁咪系咯？ 咁咪系咯？ 所以你喺屋企买又系贴住幅墙， 唔系个出面买都系会贴住埲墙噶。 冇墙俾你贴，咁你点咧？ 咁就唔买咯。 你明唔明？你喺出面买你点买噶？你排队埋 counter 后边。边会有墙啫？ 唔系啊，所以就系话唔系。 佢嘅意思系贴住个摊打，背住嗰个女仔。嗱，我嚟买六合彩。我而家攞个背脊得住你，因为我信风水。 我晕啊！ 你唔好晕住啊！喂，咁你有冇试啊？咁样样买啊？ 咁即系试过啦。 咁有冇中啊？ 咪就系有咯。所以先系要分享俾大家听。 中咗几多？ 中咗几多？ 咁呢个咪后讲啦。 五万蚊， 咪后讲啦。 好嗱，其中一样嘢啫，只系话嗰个门口点样坐啫。另外一样嘢咧，佢就话咧。喺房嗱房啊，唔系厅吓，唔好太多绿色嘅植物或者系带刺嘅植物。 我睡房咧，你唔 睡房啫，系啦， 点解咧？植物啊，睡房 好吉咯， 哦，吉咪好咯。 佢话尤其是大型嘅阔叶植物咧，会同人互相争气啊。而带刺嘅仙人掌咧，就会有是非啊，即系仙人掌有是非。嗱，呢啲系风水嗰度啫。不过我觉得如果喺厅就 OK， 房咧就可能就未必需要咯，即系摆植物啊。因为有啲虫，如果真嘅植物啊，唔系讲胶嗰啲，有虫虫蚁蚁嗰啲咯。 同埋嘅就系夜晚嗰阵时候，佢会释放二氧化碳嘅。 冇错， 你瞓下觉，瞓下觉会 最 critical。 好 如果你响， 我冇 气，所以你咪就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咯。 你好快，金像奖见。 你使唔使做多次？我拍低， 我谂谂先， 睇上网俾人睇下。 我谂阿杨洋依家越嚟越唔开心。 仲有咧就系另外 见到我哋真面目。 下一个咧就是女仔会多啲嘅，佢话咧唔好摆太多嘅公仔啊、毛公仔啊、娃娃啊任何嘢。 点解啊？ 因为惊夜晚对住你笑啊，眨下 bling。 如果风水咧就系呢，风水就系呢叫玩偶煞。不过其实我就觉得唔系嘅，唔关风水事，而系毛公仔会积尘嘅。同埋我相信有啲毛公仔唔使得噶嘛，如果唔系啲面会歪咗噶，松晒咁样，唔系佢唔使趴咧，佢都会松晒。 我都听过咧， 嗰啲毛公仔一洗 ，Michael 大佬都加入战团啦， 一洗就松晒啊！变晒形， 咪就系咯！你朝头早无端端攞个辣橙嚟食，唔系好咯？ 唔系，因为我都听过咧，嗰啲毛公仔咧好多尘喎。 咪系咯，咪咯， 啊、 你冇得洗噶嘛？你可以洗，但系洗完嗰啲公仔会 变咗 形，歪噶嘛？ 但我真系会惊，我觉得有时嗬，你会摆啲公仔喺度咧，有时你望下望下，佢好似觉得，点解我行去边度，佢都望住 你。但系你自己嘅公仔，你照计唔会惊，除非公仔，除非公仔系好丑样嘅公仔咯， 丑丑样都惊噶啦。 曾经都系试过有一啲好丑样嘅公仔，我唔知点解啲 B B 会买啊？你有冇讲椰菜娃娃？对唔住啊，我觉得即系点 冇噶啦，而家冇噶啦， 幸运早都系噶， 系冇错冇错， 仲有嗰啲传统书店嗰啲 cheap cheap。公仔咧，其實都好恐怖。 邊只啊？傳統書店邊啲貼貼公仔？ 即係掛住一個頂，有啲貼貼公仔，廿蚊一個嗰啲咧。 係啊係啊，有啲金頭髮噶嘛。 係啊， 其實嗰啲我都好驚嘅。細個嘅時候一定有嘅。係你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佢一定會有嘅。就係個公仔咧，就係你永遠咧咁樣嘅時候，佢就擘隻眼咧，荔枝咁大。 望住你。 係啦，跟住咧，如果你將佢咁一瞓， 佢就會轉 轉。一瞓低嘅時候，佢就會眯埋 嘅。 我覺得嗰個好恐怖 㗎。你篤佢嘅心口咧，佢叫㗎嘛。 係啊。 你讲公仔啊嘛， 个公仔叫， 唔系我谂紧你讲咩，个心口会叫 佢有粒掣噶。 我知道，知，你一揿佢粒掣，佢叫啊嘛。 嗰只洋娃娃，我觉得系最恐怖咯，我觉得系啊。 我哋买啲塑胶制嘅婴儿玩具咯，都系好恐怖啊，只眼系好似咧。唔識斬噶，係掹住嚟望住你噶。 但最好 你嗰只應該係我嗰只嚟嘅，我嗰只係有成人版。 係你搖佢就會 成人版公仔借俾我玩。 點樣成人版法咯？點啊？ 唔係即係其實佢講緊嗰個 B B 啊嘛。 哦，你就係大人， 跟住我有大人嘅，跟住佢有裙著嘅。 係。 咁你就你嗰個都係噶，會咩嘅？會叫即係會喊嘅，有嗰只係。 我冇買過。 係啊，啞啞啞咁樣噶嘛，我都好恐怖。 同埋佢壞嘅時候咧，就會啊啊嗰啲聲咧會窒下窒下噶。 同埋其中一隻眼冇咗。有一隻眼唔 使。細路仔通常就剪曬啲頭髮啦，咬斷佢隻手啊！ 我咪咁玩咯。 呢個咪 Toy Story 裏邊嗰個公仔咯，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嗰個 大 B B 啊嘛，大 B B 啊嘛， 你有冇破壞啲公仔啊？ 我冇乜玩公仔嘅細個。 其實我覺得 Toy Story 咧係我以前諗嘅嘢嚟㗎。我 係。 我有諗過成堆嘢嘅時候，個夜晚黑會唔會自己出嚟咧？ 我有玩 figures， 但係就唔係公仔咯。所以 figures 嗰啲細細個啲。鋼鐵嘅我又唔係好驚佢，但公仔真係好恐怖咯，知道？ 你唔驚嗰啲鋼鐵？ 唔驚啲鋼 邊啲鋼鐵啊？ 你擺曬喺牀邊嗰度， 擺咩？ 保護佢，夜晚冇壞你， 傻仔啊！啊，早晨早晨，聽講風騷爆人啊，翻嚟我哋網上情。 等了有多久，再沒聽到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 网上情，不把烦恼带回家。家是温馨的港口，不应该被工作上的乌烟瘴气染污，屋企人不应该成为无辜的受气包。心理学家推荐几个方法，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呢？第一就是隔离法，放工之前收拾办公桌，离开办公室之前呢，有一个限定的模式。你可以想象将所有不开心的东西，例如老板的责骂，或者同事的是非，客户的刁难，所有当是一件物件，例如顶帽、一个波、一把遮，将它摆在柜桶里面，不要带走了。又或者拿出纸笔，将今日工作上所有的不开心事写低它，摆在柜桶锁埋它。方法二，结束信号。有时有人放工就要打卡的，心里面都要给自己一个放工了打卡的信号，告诉大脑听放工了要轻松了。揀一条有风景的路回家行下先，在车上面听下音乐先，甚至不要回家住，去健身室运动下先，放松下心情，那就不会将坏情绪带回家了。第三，设立一个第三空间。当你在办公室和屋企之外需要一个第三空间，不要匆忙地赶住回家，不要让交通挤塞令你更加嬲。可以找间静的咖啡室坐下喝杯茶先，同朋友聚餐倾下偈，或者去图书馆坐下等等等等，唞啖气恢复平静先至回家。记住啦，屋企是应该宁静平和快乐的，不要被办公室的不快情绪玷污。踏入家嗰一刻，就将你嘅烦恼摆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啱啱言过啫吓。十二点半，天气都系不稳定，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雨同埋雷暴嘅。先听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开始话你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欢迎 Dr. Matthew， 早晨， 好大个吻啊， 好湿啊，啲口水啊， 收到，欢 迎 Dr. Matthew， 杨杨 啊，暖阳嘅 张张，早晨啊， 早晨，啊。Matthew 今日件恤衫好靓， 好靓啊！ 多谢啊 ，colorful 啊， 吸睛啊，同埋有一种好春天嘅感觉。 系咪蔡澜啊？ 咁啊，有呢个其实咧，我张杰白色恤衫咧喺深圳，你会听过一个地方咧系画画好多画家， 知道， 系一条村。咁我将诶网上有啲画咧，我觉得好靓，你帮我画上去啦。佢帮前面画幅，后边画幅。 咁使唔使得噶？我想问。 呢个专系画衫嘅，唔使得甩嘅。 我唔使得， 系啊，所以有时中意啲。 如果我有一件就好啦。 好啊，等我结成之后，我会收到噶啦，会帮你度晒嘅。 但你自己要俾埋衫嘅系嘛？即系自己带 衫 上去。哦，得意，得意 ，OK。好啦，人生都一样，你想画啲乜嘢，其实都系由你自己决定嘅。 系啊， 可唔可以咁讲啊？ 咁 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 关于闭翳咧。 闭翳。 呢啲老人家講就知啦，你啲十歲冇低過，後生唔講閉翳。咁我再問下你，解釋俾啲後生聽嘅咩個閉翳？ 我真唔識解釋喎，咩係 好難解釋㗎，係 咪煩惱啊、惆悵啊咁樣樣？ 我有個字面解釋，唔知啱唔啱啦？閉咧就係話閂埋咗啦，即係個腦筋好多嘢咧，你諗唔通啦。翳咧就好似個心唔舒服嘅時候，咪翳住翳住咁咯，即係諗唔通啲嘢，於是翳住翳住，咪叫閉翳咯。 係啊， 純粹字面解釋 係啦，閉翳。咁啊，今日 問啦，小羊羊今日閉唔閉翳？ 因為後生仔 嗱，如果煩惱惆悵係咁樣，即係用頭先阿馬老師個 definition 嚟解釋閉翳，咁就梗係閉翳啦。晨早嬲嬲，成日都俾馬老師窒住我。唔係，但我想講，因為好多呢個字咧，我都好耐冇聽過啦。係啦，閉翳，我諗我哋平時都好少講呢個字嘅，通常可能都係我好煩啊，好唔開心啊，咁樣理解咯。 咁咁 ，Matthew 可唔可以用閉翳嚟做一句句子啊？ 邊有古文啊？我哋 中雞 啊！小羊羊今日見到大家一定好閉翳。中六彩都唔开心， 小羊羊好闭翳，今朝系咁俾人 dislike， 哇！咁俾我听下今日嘅听众咧，佢个故事都系好闭翳啊。 Hello，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好啊，我叫 Gilbert， 今年50岁，做生意。唉，成世人其实我都顺风顺水噶，屋企咧小康之家，唔忧柴唔忧米。我后生嘅时候咧，读书啊，闲闲地，间间都系名校嚟，成绩名列前茅啦，梗系。毕咗业出嚟做嘢冇几耐咧，就遇到我老婆啦，感情好顺利啊，好快就拉埋天窗，仲生咗3个小朋友。而家呢一个读大学，2个读中学， 我真系人生胜利组嚟。唉，但系早排疫情嘅关系啊，我生意可以话一落千丈，我唔敢同屋企人讲嗰个情况有几差，我惊会吓亲佢哋，于是自己揽晒上身。有时夜晚瞓觉又喺度谂，啊，会唔会有一日我自己顶唔顺，会谂我放弃生命咧？咁到时屋企人点咧？我老婆跟咗我咁耐，佢冇做过嘢噶，咁帮唔到手噶噃，生意情况冇好转，我又咁样，佢又咁样，点算啊？啊，我真系好闭翳啊！有冇办法可以帮到我啊 ，Doctor Matthew？ 好，呢、這个咧就系一位生意人吓，咁、啊去到一个本来好顺风顺水，你有冇觉得咧越系前半生咧好顺利咧，突然之间去到呢一个中年咧，有啲大劫咧或者啲大嘅挫败咧，令些难顶嘅，因为你之前咧。好似冇乜费力，已经系踏上成功之路啦。 好似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好似佢咁讲。 系啦，有时中年又好，晚年又咧，好似啊要还债啊，等住你过多啲就系就啊，都系一个学习咯。生命丰盛就系唔单止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咁你生命先至丰盛啊嘛。 同埋我谂佢最苦咧，就系呢个主角咧，佢系讲唔到俾屋企人听，或者唔敢讲俾屋企人听，因为惊吓亲佢哋，同埋喺佢嘅脑海里边，佢哋都帮唔到手噶啦。老婆咁多年都冇打工，唔通而家喂我顶唔顺。你出去打一份工咩咁样？或者啲仔又咁细，更加帮唔到赚钱，咁经济上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嘅。 同埋人生会唔会系即系先甜后苦，定系先苦后甜会好啲咧？ 咁你平时食餸嘅时候咧，你会拣咩餸食先？你会拣啲冇咁好食？最尾最好食嘅最迟食，你话最好食嘅食咗先。 Doctor Matthew， 你真系讲得啱喎， 系啊，因为 个个唔同噶， 任君选择。 我识得啲人咧，真系食晒啲餸。我成日都话，咁你得碗白饭，咁啊好冇好寡咯。佢话我中意啊，我中意食晒啲餸先。 因为可能你食完啲餸，你已经饱啦嘛。 系。 如果两样嘢个比重嘅话，我会谂住想去食嗰啲餸先咯。同埋啲餸嘅话，你会食咩先咯？ 系啦， 食你自己最中意食嘅先啦，定系食一啲嘅就你冇咁中意嘅先啦。我有唔同噶，我以前系会想食嗰啲咧，就系我唔冇咁中意嘅先。我而家系食咗我自己中意食嘅先，系啊。 点解咧？ 因为食一餐少一餐， 倒数紧啊，系又系获得人生智慧。我呢个食得几次食，我点知啲人食啊？ 冇错，下一餐 好 即 系小强咧，活在当下。 你食饭嘅态度系点啊？ 我谂起啦，譬如话菜、鱼、汤咧，我最中意食鱼嘅，跟住就汤渣嘅。 咁你会食嘅自己喜欢嘅 咗菜先嘅，唔知点解， 即系唔系最中意嘅嘢， 唔系最中意。咁啊，跟住最中意就 不嬲都系咁， 系啊，不嬲都系咁。即系我留意到， 系 啊。 我就如果食饭啊，都系好似例如前面咁食咗自己中意食嘅嘢先嘅，因为可能食完就饱啦。但系我觉得如果人生入面，我自己 prefer。或者我有時讀書都係，我中意係先苦後甜 啊！先苦後甜， 雖然都唔係由我哋選擇嘅，有時都係人生安排。 有一次咧，有個老師話帶啲學生咧六年班升上科文，帶團去北京體驗下啦。咁咧個個坐低咧，第一碟送嚟咧係雞喎。咁啲小朋友咧好開心，但係個個都好乖嘅，等老師叫先食。點知有個肥仔咧即刻攞筷子一夾夾咗雞嘅。雞皮不嬲口度食，先啦，即係好似話再食夾埋其他，其他同學 O 曬嘴，老師 O 曬嘴，跟住老師問：你做咩唔等埋其他人食，煮曬俾最大嘅雞皮食啊？你佢點樣答？佢話媽媽教我嘛，中意食食多啲咯，咁我咪帶個雞皮食咗佢先咯。 所以咪搞成咁咯， 肥仔係咪？ 即係佢將自己屋企嗰種生活態度搬咗出嚟同人相處，咁咪唔得咯。 咁啊，話翻轉頭啦，嗱，先講到閉翳咯喎，我想問，你有冇識啲朋友或者親人啦，或者自己經歷過閉翳嘅時候咧？咁最尾點樣捱過噶？ 其實我相信咧，都市人有幾樣嘢比較容易閉翳啦，求職啦，或者係經濟方面啦，尤其是一家之主嗰啲啦，因為正如頭先嗰個 Gilbert 啦。即系你有时真系唔会，你唔通同啲仔女讲，哎呀，阿爸今个月咧好闷啊，唔知点算。即系讲嚟又好似冇乜意思，佢又帮唔到你咁。咁所以好多时系真系嘅。我谂唔定止今日封信嗰个主角啦，而系好多人，尤其是即系持家嗰、那个啦，系会倾向摆心里边嗰条数，无论几紧绝都好啦，系会唔话俾佢哋听。咁唯有自己摆心咯，咁系会。闭翳噶，系真系。 会系男人又会唔同啲啊？ 因为你好多账单真系要去到几多号几多号俾噶嘛。 咁女性又点样面对闭翳咧？男性就通常摆心入边。 我有试过嘅，我有试过啲好拮据嘅情况嘅，即系可能你又要谂住交租啊，但系自己工作个即系机会又唔系真系咁多啦。你做呢一行嘅总会有嘅吓，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唔系咁好嘅时候，我就会开源咯，开源节流咯。 咁就係去希望就算平啲，我都會去接多啲嘢做。咁而與此同時嘅話咧，就會係減低一啲不必要嘅支出咯。 嗯， 我覺得咁樣嘅話，一定捱得過 嘅，捱得過嘅，開源節流， 一定捱得過開源節流咯。總之佢就用自己嘅辦法去令到自己可以過到 生存到， 生存到過到，即係你將自己嘅生 條 件啦，或者係你自己希望嘅嘢嘅話降低咯。 我嗰日禮拜五咧，咪話你會接受啲聽眾電話嘅，有次記得咧，一年前到咧有個聽眾佢講話就係佢開鋪頭嘅生意係經歷疫情咧兩三年係冇生意，佢話今日咧係我生日，丈夫都係冇辦法冇錢同佢慶祝，跟住打嚟點唱，你哋好好喎，你哋鼓勵佢啊，唔使擔心㗎。 哇！你記得咁清楚， 我好因為好感動就係 你嚟 㗎，歌詞嚟嘅，我嚟嘅，我記得你咁樣安慰佢，哇！我記得真係好啦，真係温暖人間。就係當你失業嘅時候， 我唔記得 啦。但係我覺得就係好觸動。哎呀，如果生日姑娘你有兩三年係冇錢慶祝生日，今日係我生日，丈夫只係同佢講話唔緊要咯，我哋今日繼續翻工。啊，我仲記得啦。话系冇钱出粮俾员工，啲员工话我唔介意嘅，一齐挨落去啦。 但我谂疫情佢唔系唯一一个啦， 系啊，唔系唯一， 唔系唯一一个啦。 同埋佢一定系一个好老板， 冇错啦。连员工都话唔介意，你出唔到粮，我同你嘅一齐挨落去， 冇错， 一个好老板， 所以佢一定会有好报。 冇错，人善天不欺啊， 冇错。 系啊，呢位听众希望佢今个礼拜又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已经哇一进入坦途， 一定会噶。 系啊， 我觉得系啊，你只要有呢一个信念， 即系要跨过海，因为嗰刻咧，当你自己无论是结果也好或者其他闭翳的事情都好呢，你又同唔多人分享呢，那种好无助的。 咁你呢，你有冇试过？ 哇，记得有啦。我记得我入行嘅时候，我记得我之前都有开咪分享过，我觉得都好多谢有呢啲经历。因为譬如入行头一两年呢，我试过即係每一个月呢係用得一两千蚊嘅。真係唔会超过二千蚊，係咪？大家都会咒你，你点生活啊？我试过有一个月好似用咗千二蚊嘅。 一个月， 一个月啫。咁但我发觉咧，就系原来真系做人咧，你以为要可能喂一万蚊都已经唔够使啦，即系我唔计交租嗰啲啦，真系自己使落自己度食啊住啊。其实你发觉人真系唔使食咁多，唔使着咁多，系啦。其实即系你冇呢一个经济能力嘅时候，你咪降低自己的生活条件咯。即系我觉得你唔好谂住系一个生活咯，你生存咗先，一定捱得过嘅。 嗯， 好嘢， 唔系因为会过嘅，一定会过噶。你教我哋噶嘛？ 冇错，冇一个地方永远， 冇错，冇一个永远都落雨嘅地方噶嘛。 同埋咧，其实有多方法咧，你以前会谂嘅。喺最拮据嘅时候咧，我系谂，其实我呢个标都好少大啦，不如卖咗佢啦。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呢啲方法，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即系好似好惨。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身内物咁咪摆喺二手网站呢、這个标，可能嗰阵时轻轻手松去买咗，咁都值万零蚊咪卖咗佢咯。 即系烦恼生智慧，有时候就好拮据嘅时候咧，逼你去思考深啲，就系乜嘢系最重要咯？个人生 冇错， 有啲嘢系放低嘅。 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自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穿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明明也有 祝福与关心，晚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思与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2017年，因为乙型肝炎病发出现急性肝衰竭的女病人邓桂思，两度换肝后死亡。两名联合医院男医生涉嫌开漏药，事后被控误杀罪。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讯，两名被告获撤销控罪。控方在庭上表示，考虑刑事检控守则后，决定向法庭申请撤销两项误杀罪，辩方表示不反对。裁判官批评控方申请撤销针对两名被告的两项误杀罪，诉讼讼费将以书面形式处理。两名医生分别是林志坤和陈小剑，他们前年被医务委员会裁定专业失德，被判除牌但获准缓刑。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连跌三个月，创今年一月以来最低。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43.4， 按月跌幅略为扩大到 1.1%， 按年就跌近 8.8%。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近 2.6%。 上月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楼价指数都连跌三个月，按月分别跌 1.1% 和大约 0.6%， 按年分别跌近 9% 和近 4%。另外，租金指数连升六个月，创2021年十月以来新高。位于观塘骆驼七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总署指违契，要在今日限期前纠正用途，否则署方会将警告信送交土地注册处注册，即是俗称钉契。光荣米线负责人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话，目前已经结业。他说开业前并不知道大厦内不可以有食肆，而在去年12月 開業前曾經向食環署申請食物製造廠牌照，期間協助他們處理發牌申請的顧問發生問題，及後希望向署方申請臨時牌照，而在開業後沒多久就收到地政總署的信件，指店鋪即使取得食物製造廠牌照都不能在店內出售食物和有錢銀交易。他質疑用作規管工廠食堂總面積不得超過工廈總面積一定比例的條例已經過時，促請當局檢視相關條例。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增加本港股票市場的流動性，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維宏認為，業界有頗大共識，期待施政報告或專責小組推出措施檢討股票印花稅和整體流通量，認為要有措施即時見效激活市場。李維宏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作為短期措施，建議考慮取消股票印花稅半年至一年，可給予市場正面信息。中長線而言，減股票印花稅越多越好。他指出，內地減股票印花稅後，股市即時有反應，而環球趨勢是交易成本下降，可造成良性循環，吸引更多公司來港上市。他認為削減稅率未必會減少政府收入，減稅可刺激市場或可增加政府收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99点，升369点，成交金额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1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0点，升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5.8；盈富基金19.05升4毫；比亚迪股份238.8，升13.6；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6；阿里巴巴91蚊，升2.1；美团138.5，升3.8；港交所305.6，升12.9；恒生中国企业65.86，升1.44；小鹏汽车75.4，升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46.37，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9，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8点，升118点。港金报18,015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09美元，卖出192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干诺道西天桥往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较为车多。而黄竹坑道往薄扶林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屯门公路嘅坏车咧都系未清场噶。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而较早前天水围天池路往元朗方向，近住天华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

啲囚犯咧俾人 random 嚟抽籤，四號、九號、十二號慢慢落彩喎，係抽中咩咧？就係擺落隔離棟起身整死佢哋。咁啊，每日都係咁樣嘅時候，我想問下你，你唔知幾時輪到你？你估你每日嘅生活係點咧？ 好閉翳， 好驚，好閉翳，甚至乎有啲人咧係未抽中佢，佢已經自己選擇自殺死咗啦。 因為唔想煎磨。 冇錯，我都唔知幾次輪到我，不如我自己搞掂自己，我唔使面對咁大嘅痛苦啊！咁啊 ，Victor Frankl 同自己講話：，如果咁好彩，我能夠生還嘅話咧，我要揾出啲人點解啲人咁 tough 咁堅強，冇放棄自己生命，有啲人最尾會選擇放棄嘅咧。咁最尾佢真係好彩咧，佢係其中一個生還者。咁佢真係每日訪問翻每個囚犯話：點解你咁堅持落去？你冇自殺嘅？佢都問翻自己：本來我自己冇自殺嘅咧。結果佢發現所有生還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你估系乜嘢？当中咧，唔系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唔系特别强壮，有啲系妇孺啦，啲小朋友啦，啲老人家，所有生还嘅咧，佢发觉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就系佢每一个人都揾到一个 meaning of life， 我揾到一个原因，我点解要好好生存？佢分析曬所有嘅生還嘅，發覺就係我點解唔可以死啊？就係因為我爸爸媽媽死咗啦，我老婆仲喺度。如果戰爭完咗之後，我死埋，剩翻我太太，邊個照顧佢啊？佢分析曬所有嘅人都有共通點，就係佢有 unfinished business， 有啲嘢未完成，我唔可以死噶。咁佢成個疫情之中咧，就唔係疫情戰爭之中咧，佢生還之後咧，佢建立咗一個心理治療叫 logo therapy。咁又有咩介紹下 logo 點解啊 ？logo 就係一個拉丁文係嘛，就係、是、講 meaning 啊 ，meaning。咁仲有 local therapy， 即係講呢個意義療法啊。系啦，咁所以佢 propose 咧，即系 Frankl 佢话咧，人嘅存在咧就要必须揾头先我哋嘅生命嘅意义啦，可能要照顾太太啦，照顾你嘅父母啦。咁佢又觉得咧，人活着咧就应该有责任去揾到自己存在呢个世界上嘅意义嘅。咁佢又提出呢有三个方式咧可以揾到人嘅意义嘅。第一个咧就系要成就某一啲嘢，成就某啲事，而呢啲事咧系可以为呢一个世界啊，为人类啊，为社会去做出一啲贡献嘅。 有贡献 系啦， 第一个 系啦。第二样嘢咧就要体验呢一个世界啊，或者自然嘅美啦，或者去揾呢一个人同人之间嗰个关系或者系爱啦。 体验啦，嚟嘅 系。第三个咧就系、是、我谂同佢自己个经历都好有关，就系、是、从磨难之中咧去揾到意义，即系究竟喺一个咁恶劣嘅集中营入边，点样都可以揾到嗰个 meaning of life 咧？即系佢都有讲过嘅，即系有时候我哋面对啲环境咧，可能真系好恶劣，但系其实我哋都有自由去选择究竟我哋做乜嘢嘢嘅。即系佢有提到咧，就系、是、譬如喺个集中营入面，可能有好多唔好嘅行为啦，好多人嘅一啲。恶劣嘅一啲一面啦，但系佢话咧，有啲人咧都会继续可能系啊，会 keep 住一啲好细嘅面包，去将啲小嘅面包、小嘅粮食咧，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咯。 嗯， 即系恶劣之中都有人做啲善行嘅， 冇错啦。 不过 Dr. Matthew 嗱，咁头先所讲咧，就是、有时我哋会挂住我屋企人啦，要照顾爸爸妈妈啦、仔女啦、夫妻咧咁样。但系如果社会上真系有啲佢系独身人士嘅，佢点样去揾佢嘅 meaning of life 咧？佢再冇一啲人佢需要担心或者照顾嘅时候，如果有咁嘅 case， 又点样可以点做咧？ 咁呢个就系好 depends on 每一个人你自己嘅生命嘅价值啦。就算我周围身边冇亲冇戚冇朋友都好啦，你嘅信念咯。有啲老人家挨得过好困难嘅时候，仔女移民晒，有啲人掉低去老人院冇人理都好啦，点挨得过啊？有啲婆婆话：我点解挨唔过啊？我后生嘅时候日本仔打仗，我都挨到。我点解挨唔到啊？ 而家有咩 就信念系啊，一个人嘅 belief 都好紧要噶。我记得2003年咧 SARS 咧，有个护士咁啊中咗 SARS， 咁啊晕咗喺ICU 啦。佢后屘生存咗之后咧，佢话最大嘅体验咩咧？就系话当 SARS 发生嘅时候咧，我所有嘅亲友都唔能够探我，医生唔能够探我，即系隔住晒，我同出面世界咧完全隔绝。但最尾咧能捱過咗咧，係靠咩啊？就係、是、你嘅 inner resource， 我自己嘅信念咋。佢話睇翻自己，佢話好多好有趣話就係經過呢個疫情之後咧，我個人反而係豁然開朗咗，開心咗噶。因為我發覺人生咩最重要咧，我清楚咗。以前就擺落就係工作咯，冇曬其他嘢。我而家睇清楚呢個苦難，幫我揾到乜嘢係人生先係最重要的。 都係噶，依三年嘅疫情都係噶，即係你三年疫情之前，大家覺得健康。好似好必然咁噶嘛， 原来唔系， 原来唔系噶，出街都未必系必然噶，同人倾偈啊、接触啊、见面都唔系必然噶。 系啊，所以一个洗礼啊，一个疫情咧，帮你睇翻清楚啊， 啲嘢清楚咗啦，落咗張長月之後，我知道邊啲嘢人生最重要。頭先 但係當初 Matthew 對唔住啊嚇，想打岔嘅就係其實人係咪犯賤嘅咧？ 犯賤啊！我睇我自己應該是係啦。 因為其實點解咧？我覺得好地地，你唔可以就好好地去思考嘅。你永遠都一定係要即係經歷一啲嘢啊！係 咯， 我嘅意思係咁。係 啊，順境你唔會思考嘅喎。 冇錯啦， 係 啊，順境係鬆毛鬆翼啊，咁樣嘅。但係係啊，係永遠要有啲苦難啊，有一啲嘅就係天。灾啊，或者系要有啲祸啊，你先至会去咁样。呢个系咪人性嚟噶？ 好简单啫嘛。当你中六合彩嘅时候，你会问 why me 啊？你唔会噶嘛？点解我中六合彩唔系佢中六合彩嘅咧？但系当你苦难嘅时候，你问点解系我嘅，唔系其他人 嘅？ 就有时苦难咧，逼我哋去思考人生一啲物质以外更加深层次嘅嘢啦。我记得头先讲呢个 logo therapy 咧，而家呢个真系新系香港嘅新闻嚟噶，就系报纸一个爸爸咧。半隻腳已經踩落死門關，咁卜上咧影到佢咧係上面啲警察、消防員咧游說佢，都游說唔到。嗰幅相咧就係嗰剎那咧，個爸爸拎緊個電話，發生咩事咧？嗰日上晝咧，佢女女咧病咗，咁呢個媽咧突然間話：，你醒咗，不如打俾爸爸咧。爸爸今日好似垂頭喪氣，點知唔打又照，一打就係呢一幕。爸爸已經踩半隻腳死門關啦。咁我想問大家咯，如果你個女，你聽到爸爸上面啲人游說佢都游說唔到佢啦，佢就準備跳落去啦，你會講咩啊？得一分鐘。 爸爸買嘢翻嚟俾我食。我 爸爸我愛你。 我諗小朋友都係講翻佢真係心底嘅説話，爸爸一定會觸動到嘅，即係唔需要特別。寫一段 script 俾佢， 佢都冇思考，你得分零鐘，即刻你要講嘢啦。你講啲咩游說到爸爸？頭先話食嘢啦， 等你翻嚟， 我愛你啦，等你翻嚟啦。於於咧，你會講咩嘢？ 我都講愛你。 呢個女女咧，佢講啲嘢咧，好似 Michael 你咁貼地。你會講咩啊？爸爸，我今日病咗啊，你翻嚟煮粥俾我食啦。出面粥咧，好有好多味精啊。仲有爸爸，你煮嗰啲蒜蓉蒸蝦咧，阿媽都冇出你咁好啊。同埋最尾一樣就係咩？就係、是、爸爸，你要記住啊，等埋細佬大個，等埋我出嫁。到时先 几多岁啊？嗰时 14岁咋，中学生 都唔受累咯。 但系即系临急新智慧，你都冇准备之后，突然间听到爸爸死，佢即系讲啲嘢，唔系讲到高大空我爱你，佢就纯粹讲呢个好实贴地嘅就系，你翻嚟煮个粥俾我食啦。 细路仔真系好贴地喎。 系啊， 好多年前咧，同我仔嗰时好细啦，即系5、6岁啦，讲话爸爸第时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嘅。咁佢话你几时翻嚟啊？哇，我唔会翻嚟。咁啊，佢咁细个咧都眼湿湿，佢话唔得噶，咁我地下污糟边个扫啊？ 当时我小 五六岁，我系当时我有少 有少 惊喜， 佢死咗。 但系我心谂，细路仔真系攞呢啲， 好天真。 咁你扫干净间屋啦。 我都记得我睇过有一套咧日本嘅电影啦，就讲紧咧有个阿妈就系死嘅，咁跟住咧佢啲仔女佢就话：你快啲起身啊，快啲起身啊！我哋你死咗之后嘅话咧，点样边个煮饭俾我食啊？点解即系佢个老公咧就喺度讲：哇，你唔好咁懒啊，你快啲起身煮饭！点解即系即刻开即刻 即刻 即刻复活啊！因为有被需要嘅感觉， 我唔可以死住， 好 先生未到啊！我 因为全家人都靠我， 其实系真， 我唔煮饭佢全部都会死啊！ 我觉得呢场系 好 笑 啊，好啊！咁所以咧，有时生活上面咧，我都有唔同嘅追求嘅，譬如后生嘅时候系读书成绩啦，到到出嚟做嘢咧就系男女嘅感情啦，到你中年嘅时候咧。嘅事业啦，但系当头先各样种种都冇晒嘅时候，咁点算啊？你要喺疫情战争期间咧 ，Victor Frankl 好深嘅体会就系咩啊？你入到集中营咧，乜嘢都攞走晒你，包括咩啊？你要剪晒头发，你身体所有嘅器官嘅体毛都要剃晒，系连尊严都冇。咁嗰刹那咧，佢体会到就系，就算打仗啲人攞走我所有嘅都好啦，一样嘢佢永远都攞唔走噶。就係我嘅 freedom of choice，我點樣選擇面對呢啲苦難，就係令到佢捱得過。咁咧，我想講咧，就係人生遇到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有時會偏執咗，睇唔清。我將嚟做一個練習咧，係一個西藏僧人佢哋一個 spiritual practice 都好好嘅。咁咧，需要大家咧，咁就唔使合埋眼啦，不過需要你咧攞個硬幣出嚟，你哋試下喺褲袋度睇下有冇硬幣啦。如果冇嘅話咧，乜嘢都得，攞一個簡單嘅細細嘅物件。 我攞個5蚊。 好，攞咗个之后咧，嗱，想邀请咧就咧就将嗰个硬币或者一件小小嘅物品咧摆喺手掌上边啦。 系， 然后咧试下想象呢样嘢咧系你人生呢个阶段咧，你都几重视噶， 可能是你的事业啦，可能是一个感情的关系，什么都得，总之很重视的。然后呢，将手掌合埋佢，扎得很紧，因为这件事你很重视嘛。咁你咁重视，梗系唔好俾佢流走啦。你就将个手指伸直，唔准托住噶。然后咧反转个手拳头 ，OK？ 你成日感受揸得好紧嘅力度。当你好紧嘅时候咧，你觉得有啲咩感觉啊？ 痛。 痛啦，边部分痛啊？成日感受下边个位置里边。 揞住 啦，手指压住啲肉啦。前臂咧 有啲攰， 有啲攰、 因为伸到好直。 是啦，咁我想邀请你头先，假设系有五六度嘅程度嘅肉紧啦，试下增加到七至八分咧、再肉紧啲，因为你好执着呢样嘢嘛，好重视嘛，再紧啲，有咁耐得咁耐，试下感受下咧，哎呀，好紧好紧嘅感觉，因为呢样嘢咧，你好在意嘅，你好执着嘅，唔可以放低嘅，但系唔放低都唔得啦，因为你个身体唔容许你咁耐嘅时间都咁攰咁痛。而家邀请大家咧试下打开你嘅手， 就跌咗落嚟， 跌咗落嚟咯。然后试下今次咧将你个硬币再执翻佢，试下摆落另一只手上边。今次咧你望一望呢个手上边，你好重视嘅嘢，你望到啲咩嘢？我手上边咧，除咗见到我好重视嘅硬币之外，我见到 Michael。我见到瑞瑞，我见到洋洋，我见到小强，我见到呢个世界， 仲有好多不同嘅东西存在。 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千百戏，你都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 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哇，讲到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危降客架哇 ,S 飘落。夜咩唔记得我降落街，咁就要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里面嘅客家婆来了啦。係咪好放松呢？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倪炳郎， 大家揸住个剧本，对住我哋五号金厂里边嘅一支咪，佢支咪咧就两边都可以收到嘅。咁我哋同对手咧一齐咧就打对面啦，又或者打侧啊，一齐咧系现场交流、现场录嘅。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风骚家庭秘笈。 婚姻生活追求细水长流之余，有时都要花啲心思先去力久常身，行得更远，咁应该点做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唐家豪博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快到中午12点，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因为而家非常之热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先听12点新闻报告。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J，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专家时间，好啦，我哋喺度要欢迎嘅就系取 Sir， 取 Sir 你好啊， 好，咁我哋今次咧讲嘅呢一样嘢咧，就成日都听中意我讲噶啦，永远都系叫你哋唔好饮咁多生冷嘢，其实真系好难， 好 难 啊，好难避免， 我都有饮 噶，你冇错，你都曾经有好似好诚实同我哋讲嘅就系我都有饮下嘅， 阿取 Sir 直情一个好好。好市民 系啊嘛，系啊！我成日都喺茶餐厅食饭，会俾啲病人撞到。 系啊， 点解你会食煎炸嘢？ 咪系咯， 辣嘢啊！ 我都系， 都系，系啦，都系常规嘅人嚟嘅。 系啦， 所以都要揾啲方法。 但你又好强壮喎， 咁所以就因为强壮嘅条件，你就可以容易适应外界。咁所以咧，你就可以食嘅话，冇咁多问题发生咯。 你可以好小心啊！我覺得頭先， 同埋啊，徐 Sir 咧，我懷疑佢自己有啲私密嘅秘方喺度 啊。 會唔會嘅就係既能夠食生冷嘢，但你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取到一個嘅平衡嘅話咧，好可能就唔需要話即係太擔心。嗯、 我哋舉一個比喻，有陣時咧，兩公婆個太太嚟睇醫生，佢就話。 啊，徐醫師，我想食啲生冷嘢咧，我個身體又唔受，一間又話條氣又咳，一間又話腸胃唔舒服。 嗯， 但係同台食飯，我老公咧杯杯都係凍飲，日日都飲雪水，成日都食凍嘢氣雪糕。佢又冇事㗎喎、哦，咁即係點解咁唔公平嘅呢咁樣係咪？咁、好啦，咁我哋先研究呢個係同我哋個人體質有關嘅、即係如果生冷凍喺中醫屬於係寒涼，咁、如果你嘅身體本身都已經係偏寒涼、再加多一啲寒涼，咁你個身體嗰啲陽氣嗰啲火力已經再被減低，咁你根本就真係坦白講，你係受唔到嘅。 係， 咁但係佢啊火雲邪神嚟嘅，佢咧已經係成日都係夜瞓啊，食煎炸辣啊，而令到佢個體質或者佢後生，佢個機能個摩打過旺，佢係中意有啲凍嘅嘢咧，先至能夠平衡得到。咁佢又真係好似受得到，但係有個問題點就係話係唔係受得到，我哋就要去揾方法去衝擊佢。如果唔係個身體撞下撞下就會弱。 唔係你都話，如果係佢話佢個體質佢就係可以嘅，咁係咪有啲人其實應該係因應嚟講嘅話，就個體質唔同嘅話，可能食生冷嘢對於佢嚟講嗰個傷害冇咁大咧？ 啱 嘅，有冇㗎？ 會嘅，好似我哋都有機會喺夏天。走去游個船河， 即係你啊， 係啦，曬下太陽， 食飲下嘢俾人見到， 係啊 ，OK。咁你去曬太陽嘅時候咧，曬完總係興曬啲皮膚， 係咯。 咁啊，梗係阿船家咧就整咗個西瓜雪涼咗， 係咯。 哇！大家喺嗰陣時食個西瓜，你感覺特別消暑。 你好難叫我唔食同埋唔飲凍嘢。 調翻轉喎， 你 唔食反而有問題，係 啦， 係啊。 因為你當其時個人受過火、受過熱、受過暑，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可能食生冷嘢咧，就要睇季節。 哦， 系啦，如果嗱，你真系喺夏天，你食生冷嘢，系因为你真系有受过一啲火热嘅现象刺激，咁你食翻一啲咧，就 系 有个平衡。 系， 但系相反啦，如果你系冬天又去咁样食，而你嘅身体肠胃又比较差，咁点解成日都会讲个肠胃咧？就是、中医叫人唔好食生冷嘢嘅原因咧，其实。唔係生冷嘢佢冇營養，而係因為嗰啲凍嘅嘢進入咗個胃腸裏面咧，會令到胃腸裏面個血管收縮，咁就減慢咗嗰個消化吸收嘅現象，咁就令到我哋一個人甚至乎唔單止減慢，又可能甚至乎令到佢有病痛，因為始終生嘅嘢、凍嘅嘢好多時候都冇好似煮熟過之後，可能減低咗啲細菌啊或相關問題，同埋佢會相對比較難消化，相對佢嗰個水分又比較多。咁、如果我哋一個人想健康，從養生立場出發，我哋係唔想有一啲因素會影響到個消化嘅表現。因為自出娘胎之後，我哋就係要透過嗰個腸胃、脾胃去進行一個轉化，水谷裏面嘅精微而去變化我哋身體嘅血氣， 成為我哋嘅營養， 咁你先至能身體強， 身體先好。 係啦，但係呢個人若然佢成日都食唔到嘢嘅，成日都話吸收唔好嘅，佢真係好難壯實。咁特別係講緊，如果係小朋友，佢係發育階段，你俾好多生冷嘢去食嘅時候，佢真係好容易會有腸胃嘅問題發生。咁佢喺細路仔嘅時候已經有腸胃病啦，咁佢根本吸收唔好，佢點大隻呢？佢點樣發育？ 但係嘴上問題又嚟啦，細路仔咪更加難去阻止佢哋食下雪糕啊，飲下汽水。 所以咧就唔好食咁多。 哦， 係啦，同埋佢有病痛嘅時候就要戒下口先。 我哋煲熱佢。 唔好啊呢、這個。 但係嘴上我咁撩幼，我細個又冇生冷嘢食。 係咁啊，唔係嗱，呢個就要睇下個吸收，生冷影響個腸胃係其中一個原因。嗱，如果我哋用翻一啲平時後生嘅時候咧，因為佢陽氣盛，佢個生發嘅條件旺，咁所以佢飲翻啲生冷嘢落去咧，都係有種平衡嘅。咁當然，如果呢個小朋友係因為有啲腸胃病又有咳，咁你再俾佢食，即係唔想佢好啫。但係佢冇，但係冇 佢好， 你冇呢啲事嘅，你就唔怕食。間唔中食下任何嘢咧，我哋都係攞個取捨平衡，多唔得，少亦都即 係各有不同， 即係應該係要平衡嘅、 嗯， 因為我哋一定要有啲刺激個身體，個身體先至有抵抗力，先會強嘅，就唔能夠話太過乜嘢都攞曬，所有都係平衡，就唔一定係等於係十分之理想嘅。 明白。 咁好啦，咁如果好似後生嘅時候，你會飲生冷嘢，去茶餐廳或者出去飲嘢，杯杯都飲凍嘅。但係你飲咗又舒服嘅。相反啦，去到你上一年紀嘅時候咧，你就杯杯都飲熱嘅。所有姜、所有葱，以前唔要嘅，而家乜都要曬。 係啊，舒服啦，而家特別。 因為你個體質轉變咗嘛，你自己會揾到個 口味都唔同。 冇錯啦，如果而家我係都要你食生冷嘢，你都唔舒服，請你你都唔會食。咁呢個咧就關乎於我哋食生冷嘢要食得健康，首先就要講下你自己嘅體質，當時係適唔適宜。如果你個人冇乜病痛，冇乜腸胃問題，少量體驗去食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堅持日日咁樣去食，而又真係出現有啲腸胃反應啦，乜嘢叫做反應呢？食嘢唔係好食得落咯，食咗嘢之後又唔係好消化咯，跟住個大便又好似容易屙屙瀉瀉咯，個人又成日都好似尖寒尖凍咯，呢、這個就已經反映出你個人嗰個陽氣唔夠旺，你個火你個功能已經開始退緊啦，咁你就唔應該再食生冷嘢啦。咁但係有啲嗱，正如秋天，可能有啲人咧就慢慢就會食下啲大閘蟹咯，咁樣又嚟咯，咁呢啲嘢都係寒涼嘅。咁所以以前啲人都會話飲啲姜茶，係啦，飲姜茶用啲紫蘇葉去 balance 翻嗰個寒涼。咁但係呢個都係屬於叫煮過啦。咁但係如果有啲譬如話外國我哋食沙律，咁佢總係會有機會用一啲叫做水耕菜啊，有啲番茄啊。咁可能佢都會有機會撈啲醋啊，撈啲油啊，撈咗一啲 nuts 啊，或者係有一啲麵包糠啊、麵包碎，都會有一啲係平衡緊個角度。佢裏面都會有啲洋葱啊，咁啊溝埋一齊。咁嘅時候，其實你睇到佢就好似係一個生冷嘢，但係佢裏面有一啲嘅元素係幫助你大旺翻嗰個消化。例如好似話醋啊，例如好似個洋葱啊，例如好似有啲西柚汁啊，咁佢刺激翻你個脾胃去進行消化，呢、這個亦都係推翻旺嗰個陽性表現。 我諗佢哋食咗佢都唔知係咪？即係如果你外國人嚟講係咪有呢啲咁樣嘅比較辛辣啲嘅嘢？ 嗱，外國人可能唔係咁樣考慮啊，但係我哋用翻中醫嘅思想就係一個陰陽平衡啦。但係如果用翻一般人冇呢個概念嘅話，佢可能佢去整啲沙律菜食。咁佢去整沙律菜食嘅時候，佢唔會諗呢啲平衡，我淨係一紮菜咯。 係咯。 咁但係佢唔會識得話咩？點解要落翻啲洋葱圈？點解要落翻啲醋落去？點解要落翻啲橄欖油落去？ 好食咯。 嘅原因就係佢冇諗，佢就諗住食菜就係沙律啦。係 啊。 咁就失去咗嗰個平衡健康嗰個方向咯，咁就會食得唔夠健康咯。 嗱，早前我有樣想問啦，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沙律係非常之好嘅，但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成日都話你食得多嘅話就係好嘅，就係、是、生果啦。生果係咪生冷嘢嘅一種咧？係咪亦都要因應住嘅就係自己嘅腸胃嘅話，就要揀一啲啱食嘅生果咧？係 冇錯啦。首先揀啱食嘅啦，同埋揀食嘅時間啦，都有關係嘅。因為始終 當做嗰啲生果啊， 我哋香港。好多生果都当做， 因为咩国家嘅都有，一年四季都有， 所以咧系啦，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先讲食生果多啲食就等于健康呢个讲法咧，就因为有啲人咧佢比较少食，咁所以佢应该咧就食翻多啲生果啦咁样。咁以前有一次咧，我去有个朋友屋企去食饭，咁啊去探下个细伯。哇！佢哋食完一餐晚飯之後咧，又一餐生果餐嘅喎， 哇！係 啦， 正 啦，咁佢係即係佢，我話你哋係因為我今日上嚟，所以先準備啲咁靚嘅生果。佢唔係，我哋平時都係咁噶啦，好多元化，好多元素嘅。咁佢 食完飯再食， 係啦，食完飯佢先食嘅。咁但係佢每一樣嘢都有啲啦。咁但係個意思咧，佢哋就係有個習慣，有個規律。有啲人咧，佢就係、是。唔會話特登買一包一袋橙翻嚟，都唔知道要食幾多先食得曬。屋企嘅人又少，咁所以佢就冇咗食生果嗰個規律啦。咁變成咗咧多啲食啦，個身體會吸收唔同生果裏邊嘅維他命。咁喺中醫角度，雖然就冇維他命，但係每一種唔同嘅顏色嘅生果都會同我哋嘅臟腑之間係有一個調理關係。 但係咁呢個聽落去都幾好啊，係咪好似幾健康啊？嗬， 係好。咁第二就關乎於咧，就係、是、生果本來係。冇煮熟過㗎啦， 冇錯。 咁佢相對就係水分多啦， 佢咪就係生冷嘢咯， 佢就係涼啦，係 咯， 即係水分多。咁又要睇下你個胃火個火力夠唔夠。 OK， 如果你 通常你食生果，如果你個胃火唔夠，你夜晚啦，你去食個生果，跟住走去瞓覺，咁你咪晾住個胃，咪又消化得唔好咯。係啊，所以咧食生果，有啲人因為健康，所以咧就食好多生果。食好多生果咧，其實就相對難消化。 啊，我係 相對難消化，咁又加上咧，佢一下子水分多咧，就晾住咗個胃。咁佢變成咗習慣咗，咁咪傷脾胃咯。所以。 哦 倒翻轉會傷脾胃啊！ 因為任何嘢過咗火個量都嗱，你雖然你又食一個橙，我又食一個橙，但係可能你個消化胃火唔夠，可能半個對於你嚟講一次嗱，唔代表你唔食得曬一個，只不過係咪一次過食曬嗰一個？我哋將佢分期付款式啫。我而家食完，我擺咪剩翻嗰半塊半嚿咪擺埋一邊咯。我晏啲啦，我又過咗一陣，我又食得落，我又食。如果唔係我夾硬要將一個橙咀曬落去嘅時候咧，個胃晾住咧，佢就容易會引致可能個脾胃功能會慢慢減弱。所以我哋成日見到有啲當以一個病人為例，病人適唔適合食生果咧？咁我哋就話啦，如果你仲係喺未恢復嘅身體嘅狀態下，咁我就暫時唔建議你食生果住。 哦， 咁因為你係要有一個良好個脾運吸收。如果你一食生果，佢有機會嗰兩嚿生果都減慢咗你嗰個消化，咁你就得不償失啦。為咗健康食生果，但係俾個生果就削弱咗個腸胃功能。咁有啲病人好，我哋睇。咁多病人咧，見到有啲特別係消化系統問題，佢食一嚿蘋果啫，佢硬啦。咁點食落去啫？你再叫佢，但係佢又覺得食咗健康啲，咁佢哋就會諗到啲計仔啦。就準備杯熱水，就切咗嗰個生果，就放 蘋果。 係啊，真係噶， 破壞曬食生果嘅樂趣。 蘋果又好，梨又好，佢都係用呢個方法。 橙我見過， 揾個滾水浸一浸，一浸完之後佢食咧。佢冇咗，冇咗嗰件事。嗱，呢個係點解咧？因為最終佢就變成嗰嚿嘢冇咁涼啊嘛。咁佢就可以令到個幫助消化咯。 即係佢轉化咗。 冇錯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好關乎於我哋嘅咀嚼嗰個次數，係嘛？以前我聽我老豆講話，健康咀嚼一羹飯嗰個份量，要點樣先至叫做咀嚼得合宜，俾個消化系統容易吸收咧？一羹飯要咀嚼喺個口腔度一百下， 冇玩啊，冇可能。 咁啊，食一餐飯咪食好耐咯， 係咪？ 但係就 半日 嘅咯。但係嗱，佢咁樣嘅意思咧，咁樣嘅咀嚼咧，就令到落到個胃嘅負荷咧就相對低。但係你好少人會咁做，通常都係狼吞虎咽，冚聲唔使十分鐘，嗰飯盒就唔見咗啦。 係啊， 咁但係對個脾胃嗰個負荷又變成大咗嘅喎，其實又唔係咁啱嘅喎。咁所以咧，如果食生果，第一頭先好似我講話有一個病人，佢係消化差，後來佢咧。就唔再食蘋果，又唔食梨啦。咁因為呢個係脾胃虛啊嘛，佢又走去食乜嘢咧？佢有一次經過就去超級市場，見到有啲拆開咗，包埋咗兩粒嗰啲榴蓮。咁佢就買咗兩粒榴蓮食。一食，因為榴蓮如果佢軟熟嗰啲咧，佢好唔使嚼啊嘛，每下食雪糕， 雪糕咁㗎，係啊， 咁咪易吸收咯。比起食個梨，比起食個蘋果個纖維。嗰、那個效嗰、那個用即係佢個消化需求啊，個胃火冇咁大，加上佢食個榴蓮咧，佢温性，佢個火唔夠，所以消化慢，所以佢食榴蓮佢就好舒服啦，個人就精神曬，各方面都冇問題。但係當然啦，嗱，如果俾你食咗個榴蓮又好正啦，消化好啦，哇！你跟住每日攬住一個食，咁你又 over 喎，你身體又受唔住嘛，因為所以乜嘢都係有個所謂平衡，我哋揀食唔同嘅生果嘅原因多元化嘅，就希望多元化有唔同嘅營養吸收。但係多元素得嚟嘅，你每一個都以一為單位，一次過食一條蕉、一個橙、一個蘋果、一個梨，咁你就吃不消啊。所以如果能夠就好似一條香蕉船咁樣，咩都有幾樣咁啊 ，OK 咯。 哦， 即 係 講嚟講去啊， 一個咁嘅果籃啊，又或者係咁樣係好嘅，係咪？ Okay, 好啦，我哋剩翻少少嘅時間嘅話，都想問一問嘅就係、是、取材有冇嗰啲譬如可能係茶水方面嘅話，可以就係喺呢一方面嘅話，可以平衡一下咧。 嗱，如果食咗啲生果而感到個腸胃寒涼，或者唔一定係生果，可能係生冷嘢。有啲人會食沙律，有啲人會食魚生，有啲人會食壽司。 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就用薑棗茶。 哦， 即係呢個係真，當你有唔舒服嘅時候，而屋企最容易揾到嘅嘢係最手優質嘅。 嗯， 咁我哋就切佢三片薑，落三粒棗， 嗯， 跟住就喺個水度用兩碗水至三碗水啦，煲到佢剩翻一碗， 嗯， 跟住就去飲。 棗係蜜棗定係 用紅棗會比較好啲，因為紅棗係温性， 去埋核啦。 去咗核，佢就冇咗一啲澀味啦。 嗯， 咁但係呢一個方法咧，就最容易可以緩解嘅。咁， 嗯， 但係如果你連煲呢嗰，那個心情都唔想咁煩啦，咁， 嗯， 你就直情呢就係，是，將個薑就逼佢兩三滴嘅薑汁， 嗯， 就混合喺一杯熱水裏面， 嗯， 跟住慢慢飲嘅時候呢就會暖一暖個胃。咁， 嗯， 當然仲有啲手段啦，就係，是，話你可以用一啲暖熱嘅水袋， 嗯， 直接喺個碗腹位呀，啊，或者係個腹部嗰個位置呢就係溫身佢或者擦興佢。咁， 嗯， 你重點嘅問題係咩呢？寒涼嘅嘢減慢咗我哋嗰個消化系統嘅血液循環，我哋揾辦法令到個消化系統嗰個血液循環提旺翻，咁， 嗯， 你個消化力一上翻力，個血氣行翻好咧，就冇嘢嘅。 非常好啊！同埋今日介紹嘅呢個方法嘅亦都非常之簡單，屋企大多數都會有嘅， 係咪？ 係啦，咁，嗯，寒涼嘢嘅話，以後就唔怕食啦。唔係好講咋，下個禮拜見，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气旋苏拉会在未来一两日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至福建南部一带。未来一两日考虑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助理高級科學主任林學賢說，由於蘇拉可能與它以東的熱帶氣旋海葵產生相互作用，蘇拉隨後的路徑變數較大，可能沿著廣東沿岸海域向西移動，或者進入中國東南部內陸減弱。他說現時預測9月1日開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和海有涌浪，建議市民應該留意天文台最新的發出的最新天氣情況。本港7月樓價指數連跌3個月，創今年1月以來最低。差享物業估價處公布，上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 343.4，按月跌幅略為擴大至 1.1%， 按年就跌近 8.8%。 今年頭七個月樓價累計升近 2.6%。 上月中小型單位和大型單位樓價指數都連跌3個月，按月分別跌 1.1% 和大約 0.6%，按年分別跌近 9% 和近 4%。 另外租金指數連升6個月，創2021年10月以來新高。2017年因為乙型肝炎病發出現急性肝衰竭的女病人鄧桂斯 两度换肝后死亡。两名联合医院男医生涉嫌开漏药，事后被控误杀罪。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讯，两名被告获撤销控罪。控方在庭上说，考虑刑事检控守则后，决定向法庭申请撤销两项误杀罪。辩方表示不反对，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撤销针对两名被告的两项误杀罪，讼费就将以书面形式处理。两名医生分别是林志坤和陈小健，他们前年被医务委员会裁定专业失德，被判除牌，但获准缓刑。位于观塘骆驼七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总署指违契，要在今日限期前纠正用途，否则署方会将警告信送交土地注册处注册，即是俗称钉契。光荣米线负责人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说，目前已经结业。他说开业前并不知道大厦内不可以有食肆，而在去年十二月开业前曾经向食环署申请食物制造厂牌照，期间协助他们处理发牌申请的顾问发生问题，及后希望向署方申请临时牌照。而在开业后没几耐就收到地政总署的信件，指店铺即使拿到食物制造厂牌照，都不能在店内出售食物和有钱银交易。他质疑用作规管工厂食堂的总面积不得超过工厦总面积一定比例的条例已经过时，促请当局检视相关条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96点，升365点，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1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0点，升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升5.4；盈富基金19.05，升4毫。比亚迪股份237.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14，升0.06；阿里巴巴91.05，升2.15；美团138.3，升3.6；港交所304.8，升12.1；恒生中国企业65.86，升1.4。是升了1.44，小鹏汽车75.3，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46.44，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9，人民币7.28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7点，升117点。港金报18015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89美元，卖出19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音乐公司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但你放心，我已经塞住佢把口。 你想唔想俾啲颜色循环睇啊？ 梗系想。佢俾咗咁多麻烦我哋，我要佢付出100倍代价。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得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四集。 咁大个女第一次一个人飞去日本北海道参加马拉松，不过咧好唔好彩噶，可能因为新跑鞋着得唔系好舒服啦，结果跑跑下只扭亲啊！好彩嘅系 Ryan 咧，佢扶住我一齐过终点啊！第一次参加就可以顺利完成全马啦，啊，好开心啊！最开心嘅系临到过终点咧，我远远见到有一个人举起一个灯牌啊，上边着住 Chloe 呢一个名啊，嗰一刻我真系好想好想系佢嚟睇我跑马拉松。仲举起个牌支持我，等我过终点啊！不过我回心一谂，其实我叫 Joey， 只有佢先至叫我做 Chloe 噶。或者举灯牌嗰个人真系等紧另外一个叫做 Chloe 嘅人啦。我同 Ryan 咧，终于都顺利咁过咗终点啦！我哋好开心啊！我哋高兴到揽住咗啊 ！Joey， 恭喜你，我哋终于冲过终点啦！好嘢 ！Ryan 啊，好多谢你啊！冇你咧，我谂我今日咧跑唔到全程噶，多谢晒你啊！哇！我好开心啊！ 我见到 Chloe 好开心，好兴奋咁揽住咗嗰个男人。嗰个系边个嚟？佢哋几时开始？定其实佢哋根本开始咗好耐咧？佢哋仲一齐攞手机自拍。唉，我知道呢一刻，我要即刻离开呢个赛道。再见啦 ，Chloe。 咦？Chloe 个灯牌呢？唔通嗰个人已经接咗佢心目中嗰个 Chloe？ 原来真系唔关我事，冇我份。 Hey Joey 啊， 嗯， 一齐过去同我公司啲同事同埋其他跑手影个合照啊！ 好啊好啊，不过咧，我想去洗手间洗个手，好淋啊！ 好啊，我喺度等你啊！ 嗯。原来咧，跑完马拉松真系好开心噶，因为咧，终于都完成咗一个心愿，算系有少少成就啦。不过谂翻起嗰个 Chloe 嘅灯牌。 我突然间觉得好失落。嗯，洗完手出嚟，突然之间见到 Chloe 嗰个灯牌俾人遗弃咗喺个草地边嗰度啊！哎呀 ，Chloe 啊，你好可怜啊！边个咁衰啊，将你抌喺呢一度？定系佢同你失散咗咋？我睇下先。诶，开关掣应该系后边嘅。诶，睇下咪坏先。诶 ，SDA 灯饰广告有限公司。嗯。我记得、哦、以前 marketing 搞出 event 咧，都系揾呢一间 SDA 做 props 噶。Philip， 一定系你啊 ，Philip！ 点解你要抌低我？你喺边啊？我喺度等紧你啊！ 是万分不得已的等待，无奈是共你心爱却分开。路终于你也应知道，我心中在等你回来，期待与望向飘飘那沧海。原来离别方可知爱的忍耐，原来离别了不免有悲哀。或许不关有风风雨，却知生命总有际遇。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 唔该，帮我 check 下，最快几时有飞机翻香港？系，唔该唔该，我有急事啊，系我想即刻翻香港。我知呢几日落大雨，天气好差，影响我航班，但我真的不想再等，你帮我 check 下，唔该你。 离别了，加深爱意深浓。原来离别了，只觉爱精彩。愿彼此永远的相爱，靠真心定可到未来。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悲，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陪你来寻觅孤单的。 喂，祖儿呢边啊？哇，祖儿，我等咗你好耐啊，你冇事啊嘛？ 对唔住啊，我头先等了一个朋友、啊，不过最后都冇出现。 咁我使唔使帮你找佢啊？ 唔使啊。冇事啦，唔该晒。 啊 ，Joey 啊，你拎住啲咩啊？ 呢个灯牌。嗯、哦 ，Chloe， 唔系你个名嚟噶，你攞嚟做咩啊？诶、欸，俾我睇下。哦，都唔着啦，坏咗嘅，不如抌咗佢啦。 唔得噶，唔得噶，头先因为落雨搭坏咗咋，不过我识整，我想整翻好佢啊。 O K。吓，诶，你肚唔肚饿？我而家同你食啲嘢先。 好啊。 点解呢个时候仲落咁大雨？ 搞到冇飞机翻香港，点解啊？唉，今晚饮咗两支红酒，半支威士忌，好想醉，但偏偏又醉唔到。我拉埋晒所有嘅窗帘，不分日夜咁饮，因为只有醉咗，我先有机会喺梦里边见到佢。Chloe， 你而家喺边啊？你同边个一齐啊？ 朱 Sir， 朱 Sir， 哦，我谂可能系整湿咗噶啫。嗯，攞个风筒吹干佢系咪？嗯，有机会再翻得好。嗯，我搞得掂啦，唔该晒，我翻嚟香港请你饮茶，拜拜。嗯，应该差唔多得啦。OK， 我换个新电池先。啊，好嘢，冇坏到，仲着噶。Chloe 你好嘛？嗯，希望佢见到可以带你翻屋企咯。 Joey。 嗯。 走步嘢未啊？ 走步啦，行啦！今日有咩行程啊？ 今日咧，我哋会去小樽。 哦， 不过司机咧就要话要睇天气。如果落大雨咧，有啲行程可能要改噶。 啊，冇问题啊，我跟住你的噶啦。 咁行啦，嗱，佢哋喺车上面等紧我哋噶。 咁 sorry 啊，我哋行快两步啦。 嗯。 系。 做咩事啊 ，Joey？ 我漏咗啲好重要嘅嘢喺酒店房，我点算啊？ 吓、啊，但我哋架车离开咗酒店好远噶咯，仲上埋高速公路。 点算啊？ 唔紧要唔紧要，我咁啊，我帮你打电话翻酒店，我叫酒店啲 staff 帮你揾翻把好佢、之后我再我揾日本同事寄翻嚟香港俾你好唔好？ 唔该晒你啊 ，Ryan 啊，你真系好啊，唔该晒你啊，唔该晒你啊。 嗱，最多翻嚟香港拎翻之后。你要请我吃一餐饭噶？ 好啊，今次马拉松全靠你咋，我才可以完成呢个赛事咋。 唔好咁客气啦，我哋朋友嚟噶嘛，咁、朋友之间有事嘅，一定要帮手嘅。 多谢你啊，不过咧，其实唔使帮我打电话翻去酒店噶啦，我留咗个嘢唔紧要啦。 吓、 由得佢啦，唔攞啦， 真系 唔攞啦，系啊，唔攞啦。 唉，好头痛。而家几多点呢？七点半，日头定夜晚？唉，拉开窗帘睇下先。啊，夜晚，已停咗雨咯。希望听日有机票翻香港。北海道真系好靓，好靓。如果有部单车沿住个河边踩，一定好舒服。河对面嗰啲建筑几有特色。咦，个灯牌，个灯牌 ，Chloe 个灯牌点解会俾人摆咗喺落地玻璃嘅地下嘅？我知啦，一定系 Chloe 执到，特登开住佢对住个窗外面摆，想我睇到。原来你住喺对面酒店，我而家即系嚟揾你，你等我啊，等我 Chloe。佢走咗啦，点解我要拉埋晒啲窗帘喺房饮酒咧？点解唔早啲睇到灯牌 ？Chloe，Chloe 而家喺边？我挂住你。喂 ，Philip 啊！是我啊，你在哪里啊？ 唉，北海道啊，什么事啊？ 我好挂住你啊，我发觉我真的不可以没了你的，你不在我身边我好辛苦啊。 Jerry， 我跟你讲好多次，我跟你一起是不可能，我听天回香港的了，我回到来呢，麻烦啊，我不想再见到你，你明不明啊？ Philip 啊，你而家系咪真系咁唔中意我啫？系咪咁唔想见到我啊？你讲啊！ 系啊，唔想见到你真系。 好啊，好，咁我答应承你，你以后都唔会再见到我噶，我哋永别啦。 喂，你系饮咗酒啊？ 咩永别啊？你讲乜嘢啊？喂喂，收咗线，你唔好吓我啊！ 而家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嚟，或者喺 B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口信啦。 喂 ，Cherry 啊 ，Philip 啊，咩永别啊？你唔好咁傻啊！你唔好做傻事啊！我听朝一早出机场，我搭最早嘅班机翻嚟香港，你等我啊！你唔好做傻事啊！知唔知啊？头先我冲动乱噏嘅咋，我系挂住你噶，你等我翻嚟啊！你等我翻嚟啊！知唔知啊？我仲系好挂住你噶。 傻佬，算你啦，唔出啲计，点捉你翻嚟我身边啊？ Joey 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公司有急事要我翻香港，陪唔到你玩多几日添 ，sorry 啊。 唔紧要啦，第日大把机会一齐玩噶嘛。 啊、真系噶、 啊， 我真系可以约你出嚟玩啊。 梗系可以啦，你话我哋系朋友嚟噶嘛。 嗯，诶、十八行十八行 A B 啊，呢度啊， 系 啊。不如咧，你坐窗口位啊，翻到香港落机嘅时候咧，啲景好靓噶。 好啊，唔该晒。 但系你个样都仲系好似好攰。我借个眼罩俾你，你戴住佢瞓一阵啦。 哇，你好细心啊，唔该晒啊。咁我听住音乐度瞓一阵，你唔介意？ 嗯，唔介意，你瞓阵啦。落机嗰阵我叫醒你。 嗯。 十八十九，唉，系呢行啦，窗口位。打个电话翻公司先。喂，朱 Sir 啊，朱 Sir 行开咗啊？ 哦， 帮我话俾佢听，曾生揾佢啊。系系，我而家坐飞机，起飞噶啦，唔方便接电话。冇错冇错，啊，翻香港我再打俾佢，唔该晒。 把声咁熟嘅 ？Sorry 啊 ，Joey， 我嘈到你啊？ 冇嘢啊。 Cherry， 你点啊？你冇事啊嘛 ？Philip， 你翻嚟就好啦。我真系好惊，以后都见你唔到啊！我以为自己会死啊！ 傻瓜嚟， 我真系好惊。 得啦，我翻咗嚟啦，冇事啦，冇事啦，冇事啦。咁你有冇边度唔舒服啊？不如我同你医院检查好唔好？ 唔使啦，我呕晒出嚟噶啦。不过我仲系觉得好冻，好冻。 你睇下你。 我仲系好惊啊！我好惊一眯埋眼以后都见你唔到啊 ，Philip。以前系我唔啱，不过我应承你啊，我以后唔会再做啲对你唔住嘅事噶。你唔好离开我好唔好啊？ 嗯， 唔制啊！你要应承我啊！ 迟啲先讲咯，好冇？ 哎呀，人哋都知错啦，你唔可以原谅我 咩 ？OK， 好啦，好啦，好啦，点都好啦。 嗱，咁我等你原谅咗我噶啦，你今晚要喺度陪我，唔准翻我隔篱房噶吓。 啊，好啦好啦。 咦，咁大盒嘅咩嚟噶？最近都冇喺网上度买嘢啊。哇咩啊？啊？点解会咁噶？个灯牌啊！Ryan 啊 ，Ryan 啊，点解你要对我咁好啊 ？Hello Joey， 咩事啊？ 我唔该晒你啊，系你帮我揾翻个灯牌寄翻去香港俾我嘅。 嗯， 点解你要咁做啊？你真系好傻啦 ，Joey 啊！虽然咧，我就唔系识咗你好耐，不过我相信你今日。是笑得最开心的。我听到你说见回灯牌之后咁开心的声音呢，我知道我是做得啱，值得的。 是啊，今日呢是我这半年来最开心的一日。 那是因为你收到个灯牌开心啊，定抑或是因为我帮你找回还寄回给你开心啊？ 嗯，不知道啊， 不过我谂都系一样嘅，都系咁开心啊！啊，你几时得闲啊？我请你食饭啦。 咁不如呢个星期六晚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我迟啲再约实你啊！我依家咧要检查个灯牌啊，再见。 哦，拜拜， 拜拜。 咦 ，sofa 底有个安眠药樽，仲有啲安眠药喺地下。好彩我翻得嚟早，冇出事。唔多嘅，1、2、3、4、1、29粒呢樽安眠药，30粒装。咁今日佢都冇食过 ，Carrie， 你呃我。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想你，全都不是真的。